生命。 明明无可，你说你有包可，他们也都微笑。 想哭的时候。

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，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。我不想讨你欢心，又担心自己难过，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。我只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律不振，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。我不想改变发型，也不想变换口气，只为了让你让你让你爱我更认真。烦恼烦恼烦恼不能呼吸，烦恼烦恼烦恼没有力气，烦恼喜欢香水喜欢粉，我就喜欢，我是这种女生。烦恼烦恼烦恼不能呼吸，烦恼烦恼烦恼没有力气，烦恼我烦恼，烦恼烦恼烦恼不敢相信，烦恼烦恼烦恼歇斯底里，烦恼 这首《烦》是收录在专辑当中很受好评的一首作品，也可以算是林小培的成名曲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要分享到这一首歌曲，也可以说是潇潇的成名曲，叫做《爱要坦荡荡》。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和记住了潇潇这个女生。这个小时代你家音乐的音乐分享先到这里，不要走开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线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城市会有点难，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。过去我不想谈，有缺憾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的